道你听说这一则新闻了没有，蛮吓人的。说有个网友说自己在旅行的时候呢，误吃了福寿螺，导致寄生虫入侵脑部。一只福寿螺呢会藏寄生虫6000条，曾经引发人体感染寄生虫致死病例而被多地禁售。但是因为价格低，还是有黑心的商家呢用这个福寿螺来冒充田螺。一定要记住，田螺是口小尾巴尖的，福寿螺外表就非常的光滑，而且我感觉福寿螺会大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小心哦。各位女生，今天是不是踩着高跟鞋上班了呢？还是你钟爱的平底鞋呢？有人说女人穿高跟鞋简直就是上行啊。高跟鞋的意义呢，对于女人来说跟一段美好的爱情是一样一样的，偶尔呢会让人有点疼，但是更能让一个女人抬头挺胸，变得自信骄傲，你觉得呢？ 这是我们的

看到一则新闻还蛮吓人的，说之前呢，江苏有一个小朋友用打火机点燃了花露水，那个火苗窜到了旁边也抹了花露水的妹妹身上，导致妹妹严重烧伤。实验表明说，花露水呢会被火花迅速引燃，涂有花露水的棉布比普通的棉布更容易点燃。花露水当中含有酒精，可以燃烧或助燃，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哦。你喜欢 K 歌吗？喜欢吃火锅吗？如果有一家店可以满足你这两个爱好，你愿意去吗？重庆有一家 KTV 火锅店火了，顾客呢可以边吃火锅边唱歌，现场燃爆了。那个店家说他们呢也是突发灵感，直接把一家 KTV 改造了，锅跟灶台都是有特殊处理的，投资了数千万。但是顾客说音响系统好像不太好，我是担心那个话筒会很油。这样的 KTV 你想去吗？ 我有 baby， 我找我的朋友，今天好吗？太阳出来喝杯。 杯牛奶，摸摸口袋，说声拜拜，精彩旅程就要出发。传说中东方神秘，西方美丽，南方热情，北方无忌，整个地球充满太多惊奇。管他中小人啊，东南西北 ABCD 加一比，你要把世界踩在我的脚下，天地为家，不要自夸，一起来吧。我不怕黑怕谁，黑谁怕前进后退，不过是一年至少犹豫的人很难长大。我不怕黑怕谁，黑谁黑谁怕敢说敢做，天天都有好梦，亲身经历才会感动。我不怕黑怕谁，黑谁怕你是老大，不要再拖拖拉拉，世界停摆，一起来吧。 送你一碗鸡汤，我们不一定每天都很好，但希望每一天都有一些小美好在等着我们。比如说，在不经意当中听到你很喜欢的旋律，让自己觉得很幸福。接下来这个旋律是不是你期待的呢？ Bye.

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